通过这些方式，生物识别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解决身份识别的问题，同时通过大数据的风控能够快速的给你做一个授信的一个判断啊，可能一秒钟你就会借到你想要的钱。那么同时在理财投资领域呢，通过有比如说我们的智能投顾机器人给你一个最佳的投资解决方案，所以让你的投资更加科学。 曾经听来遥远的人工智能，如今正步步向我们走来。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非常的广泛，各行各业都有。中国的人工智能规划包含了医疗、智慧城市、无人驾驶、语音识别这四大领域。人工智能无疑为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将提供极大的便利，不过也会隐含着未知的危机。但是人类的发展永远是危机和发展并重，我们永远在接受挑战。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环球三十分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随我一起度过了今天人工智能主题的节目板块，我们下次节目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got my crew, crew, crew, crew. I'm in the club, so I'm gonna do, do, do, do. Yeah, just what the fuck came here to do, do, do, do. Yeah, yeah, 'cause it goes on and on and on. Bye.